原来生活好快乐。 郑梓彤、周少祥、黄奕彤，每日健康一小时。 好啦，继续翻嚟环保呢一部分，心灵嘅环保健康一小时。逢星期一咧嘅呢一个嘅九点钟到十点钟咧，都会有呢一位啊环保界嘅呢个先锋分子，就系周少祥祥哥喺度嘅。早晨，祥哥。 早晨。 据讲你系啱啱喺北京翻嚟。 啱啱翻咗嚟啦。 系啊，你好敏感嘅啫，你嗰啲日子逗留喺北京。 唔系专登噶。 系咩搞咩啊？ 冇啊！而家成日都系差唔多个。月咧都翻嚟去啦，巡回演出啊嘛，咁啊，通常我哋都系两三个钟头啦，就系又讲下，又示范下，又食下咁咯，即系教大家食生嘛。咁你估唔到咧，内地啲人嘅反应好好噶，啊，听咗我讲佢就信噶啦，翻去即刻食生噶。香港人咧就谂咗大排咁啊，仲要 点解咧？你觉得嗰个分别系乜嘢咧？ 佢哋单纯好多咯，同埋 系香港人会复杂好多，即系计好多嘢咁。 资讯好要问呢个唔系咁讲噶咩吓？我又唔得。咁吓生活好紧张啊，人哋嗰啲单纯好多，咁所以啲病好快医好啊，咁呢一次咧六日咧走咗四个城市四场， 六日走四个城市， 其中有一样好得意啊，嗱唔系真系完全系有巧合噶，唔系专登安排嘅，佢哋同我唔知点样安排到啦，六月第四嗰日咧，即系四号啦，就喺北京。咁咧就即系讲完咧，就经过天安门广场添，经过天安门广场添，即系搭地铁喺下面经过啦。哇，想象唔到啊！直情系眼见先至信，完全冇人噶。一个地铁站咧系完全冇人噶，即系车照停啦，嗰几个站啦吓。天安门下边有两个站嘅，冇人噶。冇人上车，冇人落车噶，空晒， 冇人出街，冇人去 嗰度。嗰区啊，成啊，都几得意啊！前一晚我都喺嗰度附近啦，街嗰度又系气氛非常之古怪啦，可以咁讲啦，通街都系唔知系咩人咁样样。 着制服 嘅，着黑衫嘅。 唔系， 普通人咁，但系周围企咁系嘛？ 系啦系啦，我影咗几幅相翻嚟，啲朋友话：嗱，呢一对情侣就睇住立住你噶啦， 系啊，会谂多咗。 我呢位 friend 系咁讲啦，睇下佢哋个样有咩有咩。 O K， 咁但系就好似个觉得个气氛有啲似紧张啦。 系啊， 咁呢个都冇办法 啦。我嗰日搭的士咧，我哋专登留个司机倾偈啊，咁啊，倾广东广西啦，咁啊，佢讲下而家搵食几艰难啦。 住屋啊，生活啊， 咁之类啦。咁啊，终于我又讲啦，哇！呢几日好似北京几紧张咁。佢话吓，点会紧张？冇紧张。然后咧就扭转话题，讲下其他嘢。 或者佢哋可能真系惯咗，冇咩好讲啦，已经。 即系避得就避啦，咁都冇人份。呢个就系即系国家嘅一个问题，好大嘅一个问题，唔系净系指民生啊，唔系话净系指住屋啊，咁历史嘅一个问题咧。咁所以祥哥呢一个嘅分享就系北京，你我谂你唔系第一次喺呢个时候去北京系咪啊？ 第一次系 第一次，即系 呢个时候去北京啊。 哦， 系啊， 咁所以有啲见闻啫。好啦，咁我知道你今日咧就唔系净系只讲呢一个见闻嘅，你系有一个主题，有啲故事想同你讲噶。 祥哥有古讲， 咁咧喺大约十年前咧，我妈咪咧就病得好犀利啦，佢中风几次噶，到最收尾嘅时候咧，咁啊住医院啦，唔出嚟啦，咁啊我哋咪轮流去放工去探病啦， 我照顾佢啦。 嗰日就好得意，我觉得我一个人啦去放工去探病啦，咁入到去个病房咧，佢就瞓咗觉喎，咁就咁咪瞓咗觉有咩好做咧？咁我咪揿住佢咯，同佢做手疗啦吓。点知咧，当我揿住佢嘅时候咧，就发现咧嗱，即系个病房嗰日虽然系下昼啦，咁啊都几暗噶啲光线。就佢身边咧就有好多仪器噶、哦，我唔知系咩仪器嚟噶，有几三度四度啲红色嘅数码字打出嚟嘅吓，我就发现我一手揿落去咧，佢都似喺度跳，喺度跳，本来好似系七廿几八廿几嘅，睇住跳到八十五、八十九、九十二、九十四，咁样一路跳吓，咁一路跳一路升得好快，去到一零五、一零九、一一二，我嗰时候好惊。 咁你仲唔放手啊？你 佢而家放手啦，佢放手啦，即系我停咗，我放手啦，佢就唔升啦。咁 幾邊個儀器都係咁啊！啲數字喺度跳緊， 火手壓嚟噶，陳哥呢個 咁即係血壓啦、呼吸啊，定係乜嘢啦嚇？唔、知啦，我唔識睇啦嚇。咁、啊、跟住我嘅啦，護士就嚟即係熬醒佢，又要打針，又要唔知咩咁樣啦。咁呢一次係我第一次有機器。你要親眼睇住啦，原來做手療咧，嗱平時我話我同你做，你咪話覺得啊好亂啊，或者覺得有啲嘢吉我啊咁樣樣啊，或者我覺得而家唔痛啦咁，呢啲係幾主觀噶嘛，係咪嚇？但係真係有儀器喺度咁啊，嗱記錄出嚟，呢個我第一次咯。 嗯， 長哥有古講。 一件事咧，又系发生喺六年前到啦吓，咁啊，我哋一队人咧，嗰日咧就去到喺一个海滩嗰度，喺嗰次喺深圳，深圳同香港唔同啦，有咩唔同咧？就系佢哋好兴咧，就啲阿爷青咧就笃个一个窿落去插支管俾你饮噶嘛，咁啊嗰日好热啊，我哋几个咧就喺海滩嗰度啦。冇嘢好飲，我又唔想飲啲凍檸水啊、 汽水啊、 嗰啲汽水嗰啲咯嚇。啊有椰青賣咪買咯，個半人錢一個幾抵咯嚇，人民幣咁啊。咁啊啊，裏邊呢啲椰青咧就唔係泰國嚟嘅嗰陣時啊，就係海南島嚟。 哦， 點知我哋買咗咧嚇，哇一啖飲落去好澀嘅，苦嘅。仲咸咸地，总之就唔甜啦，好难饮，咁啊，唉，放弃啦，咁就忽然间我拍档就话，不如同佢做下手疗咯吓，咁我哋四个人啦，当然在场得四个啫嘛，咁啊揿只手，揿住个椰青咯，咁啊大约两秒钟到啦，我哋送一啲光落去啦，吓，开始饮翻啦，啊甜咗喎。饮得过， 即系手疗可以用喺个椰青度， 系啦。咁咧就另外我买两个，第二个仲难饮，又试佢得，系真系有改善吓。咁啊，佢有人话再做多次啦，再做多次，我真系甜啦， 又再甜啲啊， 又再甜啲啦吓。咁啊，呢啲咧就系嗱，你话系心理作用啦吓， 手加糖， 我第日就真系要试啦。不过系人都可以试噶，嗱你唔使学过噶，你翻去咗实场，我成日都教你自己翻去做实验，今日即刻做，或者一阵间我哋即刻做吓、就系你搵两个杯啦，吓、就系搵啲嘢饮得噶啦，矿泉水又得啦，蒸馏水又得啦，猪骨汤都得噶，吓或者可乐啊，或者咩都好啦吓，或者去整杯奶茶咁，就均匀咧倒喺两杯嗰度。吓，一杯 A 一杯 B 咧，写住啦，咁样样吓，咁咧就两杯系一样样嘅，一样咁斟落去啦，系嘛，咁啊，然后咧你就拎开 B 嗰杯啦，就从 A 嗰杯做手疗，将两手摆喺个即系个杯上边啦，咁啊，如果你乜都唔识啦，未试过咧，你就谂住我送啲祝福俾佢啦，吓，你中意同佢念下经啊，或者系唱下歌啊，唱首冧歌俾佢啊，饮歌唱俾佢听啊，或者系放一啲光落去啦，嗱，然后咧你搵人去饮，去试味。最好搵小朋友啊，或者搵啲奶奶啊，边个都好啦吓、就唔好话俾佢听两杯有乜分别，一杯就做过嘢嘅 ，A 嗰杯就做过嘢嘅、，B 嗰杯就摆埋一边冇做到，一定有分别，饮出嚟系唔同嘅，次次都系啦，系咁简单咯，唔使学噶，我哋个个都有天生呢个本能咯。 哇，即系手疗系乜都可以用到落去嘅、，如果系根据手疗呢一套嘅规则。 长哥呢个故事啦， 我想出去试下玩啲魔术。 你唔系出去想试下揿啊我头。嗱，长哥讲咗两个故事，一个故事咧就讲佢自己个人嘅经历，另一个都系个人经历，不过仲有四个朋友喺度一齐咧就做手疗。但系头先咧讲咗好多手疗嘅嘢，咁啊长哥反而咧就冇确实地向我哋介绍究竟手疗系指乜嘢 咧， 泛指乜嘢咧？咁当然呢个咧就即系一阵翻嚟你可以详细啲去讲，因为头先听到好多观众或者听众咧， 系咯， 其实我都系有好多问号啊，跟点样送光咧咁样？ 点啊？光点样出嚟噶？睇唔睇到噶？你话揿住。佢得嘅嗰个数字啊，嗰、个数字嘅显示器咧，那个标咧有升嘅，咩嘢加火啊？搞落去揿住佢，新手初哥又点样做咧？同埋呢一套究竟系一套咩理论？即系好多人听到好科学、好科幻，完全唔科学嘅一样嘢，好科幻嘅，好幻想空间好多，未必会相信。究竟系乜嘢嚟？嗱，英间长哥，你一定要同我哋 好啊， 5-1-10去讲下手疗究竟系乜嘢？ 好啊。 另一方面啦，如果长哥你觉得即系都可以听下啲听众电话啦。 好啊。 如果今日有啲听众咧就喂唔系。我唔觉得长哥讲手疗呢套得，或者我好多疑惑，点咧听完都唔明， 都可以 打嚟 倾 下，系啊， 打嚟直接问佢咯、嗯。就我都系咁问，我一阵间就即系质疑佢咩手撩下咁都可以嘅。1834997 1834997咁啊，因为我哋同事接听咗你电话之后咧，稍等一阵，咁啊转头咧我哋会联络翻你，俾你直接问下长哥问题，手撩又好，食生又好，环保又好，素食都好，乜都可以试下问下佢噶。 原来生活好快， 好气咩家伙咧？ 原来生活好快乐。 郑子彤、周少祥、黄奕彤，每日健康一小时。 当然啦，直播室里面咧继续有周少祥啊、祥哥喺度嘅。如果你有问题咧，想问下祥哥，一阵间听唔明呢个手撩究竟搞咩家伙，我都未必明噶吓，我都一阵间都质疑佢噶。或是有啲食生啊、讲素食啊，或者系环保方面嘅问题、议题，都好想交流一下，问一下佢嘅。依家可以打1834997 1834997登记咗先，一阵间就集中处理你嘅问题。但今日讲翻祥哥呢个主题咧，讲手撩嗱，祥哥开始嚟啦，你要即刻同我哋一五一十介介绍下究竟手撩系咩家伙咧？嗰度光系点样嚟嘅咧？ 系一念咩经咧？跟住 咩嚟嘅咧？好难经得唔得啊？头 先 经得唔得？ 头先你问嗰啲问题咧，冚唪唥都系左脑嘅问题咯。左脑就 系 我哋学新闻咧，学 where、when、why、how、who 啊嗰啲啦吓，就猛问嗰啲问题。你话明唔明啊？咁样西个世界上啲嘢咧，好多人唔系要嚟明噶，系要嚟用噶嘛。嗱，我问你，你个手机，你明唔明点解你会听到人哋讲嘢啊？拆咗个手机，识唔识安翻啦？我都唔识㗎啦，我面前呢个电脑个 keyboard 又话里面嘅构造我都唔识㗎、我唔明㗎喎、咁唔使明㗎，用到咪得囉，即係好嗱，点解要咁讲呢、就係、你猛咁去追呢啲嘢嘅时候呢，你就做唔到㗎啦，自废武功。嗱、可否又讲多一件事俾你听，你又明唔明㗎嘛，就喺差唔多30年前呢，喺澳洲同加拿大呢、就掀起咗一个热潮喎。嗰、那个叫以上网打呢两个字就得㗎啦，叫做 therapeutic touch,TT 㗎佢哋叫做。therapeutic 啦 ,therapy 就系治疗啦、touch 就系触摸啦掂啦系咪。咁呢佢哋点做呢，喺医院嗰度一般嘅医院啦，佢哋提倡呢就系话啦，你同我做我同你做，就揿住就得㗎啦，咁唔使掂住佢㗎，你鍾意就掂住佢，唔鍾意就揿住佢，离开啲又得咁样。就系你同我做我同你做啦，系人都可以同人做嘅。即系话通常都系同病人做啦、因为病人系需要啲喎。咁就点啦，医生同病人做啦，护士同病人做啦，病人同互相同对方做啦，探病嗰啲人又做啦，或者系送饭嗰个阿婶啦，扫地嗰个阿叔啦，都同佢哋做。只要一个条件就系、有你同佢做嗰个咧，人哋要俾你做就得噶啦，即系佢唔抗拒就得噶啦。咁咯，咁啦，你会发生咩事呢？一做咗之后呢，好快呢成间医院嘅气氛唔同咗、大家开心咗啦，亲切咗啦，冇咁多咬叫啊，咁啦，冇咁痛啦。最离奇嘅呢就係呢，手术平均成功几率都高咗、死亡率低咗，就係、住院时间短咗，仲、想点啦，仲有呢最容易度到嘅呢一个即係最容易量化嘅呢，就係啲人要求止痛剂少咗。止痛药啊，咁即系有效啦，系咪？咁冇嘢噶，冇成本噶，系咪？咁咯，于是咧就引起咗好大嘅争论啊，争议。咁啊，嗰啲医生成日都话啦：，哇，我哋仲使我哋做嘢嘅，我读咗咁多年，你哋又咁又话搞掂咁样吓，咁啊，梗系反对啦，都唔科学嘅咁。但系佢哋又话啦，赞成嗰啲人又话：，喂，冇成本噶，冇不良副作用，大家 happy， why not？咁一路拗到今日，咁、时时都有啲咁嘅嘢，我啲唔科学喎、可能讲科学咯，咁、我哋又讲下科学啦，科学要做实验㗎嘛，係咪做统计㗎嘛，咁、好啦，而家我哋将啲嘢量化，佢点做呢、就佢哋搵两间房，两间房中间有埲墙啦，墙中间开咗个窿，一个窗口仔，好似人哋嗰啲酒楼去厨房送啲菜出嚟咧，有个窗口嘅，系个窗口。咁咧就揾一块布帘遮住嘅，即系咧睇唔到隔篱房做乜噶。咁咧佢哋咧就揾一班人做实验啦、一班好似系大学生嗰只啦吓。咁咧就揾一啲雪茄嗰啲咁嘅嘢啦，就辣落佢嘅手臂嗰度，一辣。即系喺个手腕上面嗰度啦，拉咗个拉啦，梗系啦，系嘛？咁啊，度一度嗰个拉咧，个伤口咧，就个直径有几多？个个都度咗。然后咧，佢哋将佢分开三组。嗱，你想象下咯，30人分开三组，每一组10个人啦。 第一组咧就伸手过去，即系佢揭开嘅帘，即系伸手透过嗰个帘咧，嗱睇唔到隔篱房咩事嘅吓，就揾一啲专业嘅手疗师吓，咁啊各行各派都有噶啦，同佢发功，就系佢冇掂住嘅手嘅，离开手少少咁样揿住佢个伤口嗰度啦，吓咁又揿几分钟咁啦，揿完之后咧就翻屋企啦。吓，咁就第二组咧，又系咁伸过去咯。咁啊，嗰边同佢做嗰啲人咧，就未学过嘅，吓、 嗯嗯 啊，即系好似你两位咁咧，吓、啊，即系未听过呢啲嘢嘅。咁就系咁喺度同佢夹做啦。第三组咧，伸手过去咧，嗰边根本冇人嘅，佢、 嗯、 唔知道冇人同佢做嘅。咁、 嗯、 啊，你估边一组好得最快咧？嗱，佢点样好得最快咧？佢咪三日之后度下嗰个伤口嘅直径有冇缩到咯？嗯嗯一个礼拜之后再度啦， 系 咁边个医得最快啊？ 有做手疗嗰啲啦，如果咁 系啦，果然咧、嗯、就系、是、有料到嗰啲大师级嗰啲咧吓，专业嘅同佢做咧，就系、是、个伤口个埋口系快好多嘅。咁嗰啲未学过嗰啲咧，都快咗、 嗯， 但系就冇咁明显咯。咁、 嗯、 就第三组就系所谓正常一般咁样样埋口啦。嗱咁啊点啊？呢、這个咪科学咯。啊，即系证明到啦。 嗯， 其实系咪心理嘅作用咧？即系譬如我喊嘅时候，有人拍下我头，安慰下我，咁咪即系系咯。 嗯哼，嗱咁又心理作用。咁、嗯、我嗰日同我妈咪做嗰啲冇心理作用啦。咁吓，咁究竟呢啲系乜嚟嘅咧？吓， 有冇个定义咧？ 喺1964年嘅时候咧，嗰阵时内地咪文革嘅，系嘛？喺文革当中，佢哋都有人可以做到实验咯。喺、 嗯、 上海嗰啲即系最高档嗰啲。医院咧，佢哋有人啲科学家喺度做研究啊，究竟呢啲系乜嘢嚟嘅咧吓？咁佢哋咪揾啲气功师啊嗰啲啦，佢哋叫做发外气啊嘛，就即系手就系去同人哋医啦，系嘛？咁咧就真系揾嗰阵时啲仪器啊，而家讲好多年前啦，就去度啊，嗰啲系乜嚟嘅咧？咁真系度到啊！其实咪就系而家我哋所谓嗰啲咩远红外线啊，嗰啲你知道光波咧，同埋声波系咪都系同埋嗰条线嚟噶嘛，即系嗰样嘢嚟噶嘛。不过大家个波段唔同啊嘛，系一啲唔同嘅波段咯。所以有啲人咧就叫呢个做人电学啊，即系人嘅发嘅电，或者叫生物电。生物电咯，吓、就 系 生物发出嘅电咯，好多生物发电噶嘛，你知道吓，咁呢种电系好特别嘅。而家我哋成日话发外气啊，嗱、如果唔知道讲乜咧，问你一样嘢，嗱，你哋两位都系香港人啦，香港人实有呢个影像嘅，我哋昂平未有个天坛大佛嘅，嗱、你而家做俾我睇啊，天坛大佛嗰个佛嘅手啊，摆边度嘅咧？左手点摆？你讲 左手打横咁样， 打横摆边度嘅？ 肚前面 嘅右手咧， 向出嘅， 系啦。嗱，你有冇见过佛像系翘埋手嘅？ 冇。 你有冇见过佛像系摆喺手摆后边嘅？插落袋度噶？ 冇嘅。嗱， 耶稣都冇噶。你有冇见过耶稣就插只手留着牛仔裤袋袋？系啦， 伸开双手 嘅。咁佢哋做乜咧？嗱，你谂翻下天坛大佛嗰个样啦。佢嘅左手咧系平放喺胸前，即系肚脐前边嘅，就手掌向天嘅，啱唔啱先？向天嘅， 向外啦，或者咁讲。 系啦。通常向天嘅，向天呢个叫做阳掌，冚转咧，如果系手背向天咧，叫阴就叫阴掌咁啦吓。阳掌咧就系我嘅左手咧系 inbox， 右手系 outbox， 即系一个系送，一个系收嘅。左手系要嚟收料嘅，收咩料咧？就系宇宙的正气吓，我哋叫气啊，叫做你叫乜都好啦吓，就系收嗰啲能量嘅。咁佢收埋能量咧，因为向天嗰度啦，向天啦，咁啊所有啲能量落嚟啦，就走匀呢个人嘅全身，即系佛像嘅全身啦，就喺右手送出去，就祝福呢个世界。 即个手即刻有噶啦， 系啦，就即收即有喺右手嗰度就送翻出去，走匀佢自己个身体。嗱，佢咪做紧手疗咯。咁、你喺圣经度睇耶稣记载咧，好多人咪即系病嗰啲啦，死下死下咁拉去耶稣嗰度又跛又剩啦。耶稣摸一摸佢又会行翻啊，死咗都要翻生啊，咁样啊。嗱，呢个咪做手疗咯。 但系咪要圣人或者 好 正能量先得？如果我乌云负能量咁，我释放出嚟。 咁一阵要讲呢样啦。其实又唔系啦，你明白个道理，你明白发生咩事咧？就你明白，完全唔系嘅咁样样咯。 同埋讲到太阳能嗰件事，即系接收阳光。 嗰啲正气就同阳光系两件事啦，阳光里面好多正气，不过而家就系讲紧呢啲咁嘅能量咯。嗱，咁又讲 我哋嚟学手疗班啦，我哋隔两个月就开一班噶啦。啱啱开完嗰班咧，就有一位女士就好得意啦，佢就等紧佢男朋友求婚。 系 呢个男朋友就喺 New York 嘅美国人啦，吓、就系一位好叻嘅音乐家嚟嘅。咁佢就等佢求婚啦。咁嚟学完手疗之后咧，佢就摇佢即系 手疗可以帮我咁 样，叫佢坐定定啦，就当堂咧就医好咗佢个男友即系条腰骨一好耐嘅事。我而家等紧佢求婚吓，咁咧我就希望佢唔好咁快求婚，因为咧啊呢位啊女仔咧就个礼拜嚟我系嗰度同我哋二母弹琴嘅。佢、如果求咗婚嘅、接咗佢过去咧，我哋就上 少少咗。冇弹琴啦， 你下次嚟咧听下佢弹琴，好正噶。 咁你系摇佢送啲光咗， 等佢唔好 阻止 佢。咁啊唔好，人哋有好事噶。 但系秦哥，我记得你上次讲过手疗咧，话通常学完手疗之后冇耐咧，即系学手疗嗰人身边啲人咧，可能会有啲需要佢用手疗。 系啊，嗱 啲唔好嘢噶咯。 唔好嘢咪好咯，唔好嘢都系好嘢嚟。 系啊， 梗系啦，梗系啦。 即系点？ 嗱，所以我哋要搞清楚咩叫好嘢同唔好嘢咯。发生咩事都系好事嚟噶嘛，吓、有人需要你帮手，你几伟大先，系、咪？我上次嚟讲咧就系话，即系我哋啲学员咧，学完之后咧，佢屋企又有人生癌啊，或者佢就出街咧就见到有车祸啊， 好似整定咁啊嘛， 好似整定咁噶喎。咁我咧完咗翻嚟，我又讲佢听，我自己试过点样整定啦。 好，转头翻嚟继续同阿长哥讲今日嘅呢个话题手疗。我知道咧，即系有啲嘢听众一定听到一头雾水嘅，好似我咁，系咪啊？琴真唔真啊？坚唔坚啊？ 好多人想问啊，好似我哋咁。 系啊，咁当然可以打18349971834997，转头翻嚟有机会问阿长哥问题。 因为好快就用完噶，用下少啲。 继续啦，继续追问长哥咧，讲呢个手疗嘅部分。头先佢讲咗啦，即系都有啲抽象。虽然佢头先用啲科学嘅数据去解释，又有啲唔科学嘅数据去支持啦。两样都有嘅，全部都有。咁佢尝试都系令我哋咧就明白究竟系咩系手疗。头先咧就讲咗啦，手疗咧就系好似接收咗能量翻嚟啦，再系发送出去嘅，就希望可以祝福人啦，希望可以帮到人嘅一个嘅即系动作。 我就担心咯，即系如果个人比较负能量啲嗰期，咁佢会唔会送出去？嗰啲就唔系咁好嘅能量嚟嘅咧，陈哥。 所以就系要就系自己明白呢个道理咯。好多人都话：哎呀，手疗点学噶吓？手疗唔使学噶，我哋根本咧就天生就识噶啦。咁佢话：咁又使嚟上堂？嗱，就系、上堂就要解释俾你听发生咩事啊嘛，系嘛？咁、人哋问你：喂，我而家末期乜乜癌，我医唔医得好啊？你要识答得噶嘛？系、咩叫医好啊？咩啲咁嘅嘢系咪？我哋上堂就系做呢啲啦。好啦，就系答你个问题啦。就系、你明咗一样嘢咧，你就知道呢个问题唔系问题噶啦。手疗唔系将我自己啲能量送俾你嘅， 系 吓嗱呢一个咧，你知道咩叫做干电湿电啦？干电咧就系冇乜能量嘅。因为好快就用完㗎，用下少啲，用下少啲。 心 同埋你好难搵个电心电死人㗎嘛。但係湿电呢就分分钟会电死人㗎嘛。係咪、因为佢个能量系高好多，同埋系源源不绝㗎嘛。如果我用我自己嘅能量去送俾你呢，咁呢一个就系干电。 係。 电心。 所以係啦，好似电心咁样。 用 尽嘅。就用下少啲，用下少啲又要去翻差。同埋呢就系、好有限嘅。但系真正嘅手疗呢就係将宇宙嘅能量引落嚟。好似我哋而家插个插头入去个即係去个电制嗰度呢，咁将喺边度发电厂嗰啲电引过嚟嘅。咁呢就係24小时不断嘅，同埋永远都咁劲嘅。咁囉，所以其实手疗好简单嘅啫、就係我哋做一个导体呀。即系 conductor 引导啲好似条天线咁样，做天线引咗个落嚟就送出去，就系咁嘅啫。所以咧条天线有几残咧，冇问题嘅。即系我成日都话嗱，你话画画咁样吓，使乜靓笔得噶？如果你系 Picasso， 如果你系张大千吓、你俾把扫把佢，比如树枝佢，佢画一画都四亿蚊一幅啦，系咪先 吓？四亿蚊 料两料咁吓，咁佢唔使靓笔噶。同样道理咧。只要你系肯去送呢啲能量啦、你几残你几咩咧吓，都掂噶。 哦，咁使唔使插足电先噶？即系我插电都要时间噶嘛，咁样吸收宇宙能量，即刻即有嘅。 好似而家你插个掣落去咁啊，即 系。OK 啦，虽然咧我就都系抱住一个怀疑态度去面对住手疗，但我都系另一样嘢就是、开放嘅思想，就要去听，唔紧要噶。长哥讲到明，咁咪去试下。 系啊，上网嘅 search 大家。 长哥头先讲咗，譬如摆两杯嘢喺度，一样嘅饮品嚟嘅，一个帮佢做手疗，一个冇帮佢做。其实呢个试到噶嘛，我未试过，我答你唔到啊。咁但系一阵间大家要有机会，你咪试下咯，就两杯水，两杯汽水。 水位。 即系 pantry 搞下先间， 攞杯橙汁咁。咁嗱，长哥究竟点样做咧？ 点样做唔使佢做？咁我揿 摸住佢，揿住佢， 揿住佢，好多方法。 隔空得唔得？ 系啦。 隔空打 完全时间空间完全唔系问题。 但我要点样思考呢、啊、因为隔篱仲有一杯水喎，隔篱一杯水会攞错咗啲能量。 系啦，所以就唔好思考咁多咯。你而家去试啊咁啦，咁至紧要有信心啦。如果你都唔信嘅，咁啊梗系唔得啦。我话唔得就唔得噶啦。 但如果系咁嘅时候，长哥咪直情嗰人唔喺你身边，其实都可以做到。 可以，绝对可以。 即系验咁咯， 点啊？理论上咧，理论上咧就系时间空间唔系问题嘅，即系话我而家送去 Toronto， 我而家送。去 Sydney 系冇问题嘅、嗯，不过咧就因为我哋习惯咗思想，系谂呢个得唔得噶？佢而家喺咪度啊？咁样样咧，通常我哋咧建议咧就摆幅相喺度嘅。嗱、 嗯， 而家咪有一样叫 Skype 嘅，系、嘛？我哋做嘅时候咧就系、有朋友喺 Vancouver 嗰边开咗 Skype。咁我就佢见到我见到佢㗎嘛，咁啊坐定定佢个女就要做手术啊咩噶啦，咁啊抱住个女咁我同佢做咁样咯。 哦， 即系咁啊会好啲嘅，即系我哋搵幅相，好多时都系噶。我哋夜晚咧做嘅时候咧，佢就带埋佢老爹一幅相嚟啊，咁冻喺度咁啊，或者好似 PowerPoint 咁样打咗佢出嚟，咁大家对住佢做咧，效果会好啲嘅。 需唔需要念念有词嘅咧？个口中，心入边就得噶啦。 你想效果好啲。最理想嘅效果咧，就系我哋又话 relaxed、playful and silly。relax 就系放松啦，你冇咁多谂住，你唔好谂住而家汇控又跌咗佢几多个先啦，你冇谂住听日个 deadline 点算，谂住嗰啲咁嘅嘢，或者你自己仲嬲紧寻晚嘅边个同边个嗌交啊咁样咧，你就效果差咯， 冇有杂念啦，嗯， 或者好紧张，哎呀快啲好啦，快啲好啦，你唔好死啊咁吓，你只猫尤其是啊咁样，嗰啲又做得唔好嘅，因为你紧张。 哦 ，playful 就系唔好咁严肃咯，玩下啫，你玩下咧。就冇所谓㗎，得就唔好得唔多。嗱你而家要挑战我吧。长哥你做俾我睇，咁我做唔到俾你睇㗎。因为我好紧张。我唔 playful， 我唔过瘾啦。我为咗面子呢唔想衰俾你睇㗎嗰隻囉。Silly 就要傻下啦，懵下懵下得㗎啦咁样。咁我做到㗎。即係耶稣都话㗎嘛，你想进入我嘅国呢要点呀？ 要点呀？ 要你想升天堂要点呀？ 好似小朋友 咁，好小朋友咁。点解好似小朋友咁呢？因为小朋友就系 playful and silly 吓、啊，傻下傻玩啫嘛吓，玩完就再嚟过咁吓，咁、咯。做手疗最紧要就 系咁。会唔会小朋友做系有效啲咧？如果咁， 肯定系啊！不但小朋友做有效啲，你话你搵动物做更加有效。嗱、啊，猫系最好嘅手疗师，其实咁又 即系佢哋帮我哋做啊。 系啊，又讲件事俾你听。 佢有冇个意念帮我噶？ 嗱点咧就系、是、我哋个度假村啊，长哥咁。我头搞啲营啊，咁样样啦。有一次我哋喺草地嗰度，成班人廿几人围个圈喺度听下长哥啊讲东讲西啦。啊，成班狗狗就嚟玩啦，就梗系咧，佢中意我哋啲能量啊嘛，就喺中间度就打关斗，有嚟晒太阳咁样。咁咧就有一只狗就走入嚟，嗰只狗咧系我见过最 spiritual 嘅狗，即系最有修行嘅灵性嘅。咁咧佢入到嚟咧，二话不说咧就走埋去我身边嘅一位哥哥嗰度。 嗯， 嗰、那个哥哥咧就系、是、哇，即系好似刘德华咁嘅身材啦吓，好英俊嘅，即系帅哥。咁咧佢就坐，佢本来坐喺度听紧长哥讲嘢嘅，佢狗狗走埋去咧，就揾只右手一搭住呢个哥哥嘅膝头。 系， 咁呢个哥哥就啊真系奇啦，咁呢个哥哥咧就喺国际学校教体育嘅，咁好 fit 啦。系咪？佢就系篮球高手嚟嘅，有一次就打排球啊，就俾人撞一撞，跌咗落嚟咧，就个膝头打到好伤，唔知点解，佢失咗平衡跌落嚟，18个月都未好，咁啊梗系好惨啦，佢教体育噶嘛吓，仲系跛下跛下咁样样，只狗狗就一揿就揿正佢嗰个位。嗱，你话咩事咧？咁你话撞彩啫，系嘛？跟住过咗一个月到啦，吓咁又系喺翻同一个地方。咁咧嗰次咧就大家趴晒喺地下，我哋铺晒瑜伽席喺草地上边啦。咁啊，长哥示范点样同人哋做按摩手疗啊，嗰啲咁啦，佢哋个个都瞓晒喺度啊，咁啦。咁咧，只狗狗走入嚟咧，就喺我就系行到我阿长哥做紧嗰、那个嗰位姐姐嗰度，嗰、那个婶嗰度，一只手咧就搭住佢条腰， 系 又用右手。咁阿婶。跟住完咗就话，我啱啱做完手术就系嗰个位。嗱呢只狗点知得噶？一次又一次系咁样吓，咁咯。 只狗好中意接触。 O K， 咁之后仲有冇下文咧？即系嗰两位，即系一位女士，一位嘅即系阿 Sir 咧，系咪好翻晒之后？ 咁佢好得快好多咯，通常都系。 起码是知道咗佢嗰个位系曾经伤过，做过手术噶。 但嗰只狗狗行埋嚟，可能纯粹想掂下，未必有心帮你手疗，系咪都得噶？ 其实咧，其实就系咁噶啦。手疗咧就唔使专登做啲咩嘢嘅，就要专登唔好做啲咩嘢，唔好谂东谂西，唔好咁紧张，唔好挂住呢样嗰样咁样啦。即系唔好谂住，喂，我呢一次收咗你8900，我要有料到吓，我等你觉得我咩，我要你快啲好嗱，咁就衰噶啦。 咁我谂好多人都唔适合做手疗， 系啊，好难做到， 冇乜人可以放空自己，乜都唔谂， 就系要放空自己，乜都唔谂咯。嗱，呢个好易又系好难咯。 系啊， 所以咧就系香港人就做得特别差，就系咁。人哋譬如内地啲人冇咁多嘢谂噶，你去啲所谓比较冇咁先进嘅社区咧，佢哋好单纯噶，所以佢一做就做到。耶稣嘅时代啊，嗰啲系好单纯嗰啲人啊，我话你而家好翻，企起身，咁你就系起身噶啦， 系咁你 OK 喎，自从你有三只猫，睇嚟应该 OK， 一人一嘢咁我就可以。 下次咧，譬如你只猫系出咗事啦，譬如搭断咗只脚啊，或者佢食错嘢咁样啦，你抱住佢就送啲光落去，你乜都唔识， 点样送光啊？ 你想象咧，你嘅手有好多金光送落去，或者你有祝福佢，我系好锡你啊，你快啲好翻啊，锡你啦，咁样睇佢有变化咯。 虽然系今日讲长哥讲呢个话题咧，好似有啲，真系好似有啲抽象，好似有啲好唔科学嘅嘢。咁但系我又头先我喺度听喺度谂啊，其实人生当中又有好多嘢真系好唔科学。 其实科乜鬼学啊吓？第一母爱吓，妈咪锡你。有几科学啊？你点样量化先？佢做咁多嘢，可能你点度你都证明唔到佢系爱你噶嘛？咁你又信系咪先？ 咁啊， 同埋而家你所谓嘅科学咧，你所谓嘅科学咧，系喺爱因斯坦之前嘅科学嚟噶。而家我哋所谓嗱呢啲唔科学啊，证明俾我睇啊，咁样吓，嗰啲系所谓 reductionist science 系还原式科学。而家唔係㗎喇，而家科學已經進化到一個時段呢，就叫做 quantum science， 就量子科學。量子科學係另外一回事，解釋曬呢啲嘢㗎。咁你肯去研究呢，你就知道即係點解冇嘢㗎。你病其實就係因為能量變化咋嘛。身體中醫咪就話囉，通則不痛，痛則不痛，你啲氣呀咩走得唔好嘛，塞鬼咗嘛。咁啲氣點度度唔到㗎。係因為舊式嘅科學嘅儀器度唔到。其实都开始度到啦，同埋佢哋嘅理论methodology 方法学上边，用佢哋咁样谂啊，梗系唔明啦，系咪？即系佢哋未去到爱因斯坦之后嗰套咁样嘅理论咧，佢哋咪话唔科学唔科学。其实我哋香港人最唔科学就系我哋以为咁先系科学嘛。 如果佢讲中医真系明好多。 系啊，同埋我哋就俾多一套即系不同嘅学说俾大家去听下。咁当然你有兴趣嘅，其实就真系可以上网揾多啲资料。我相信你即系上网揾，等长哥都话你上网揾咪好多资料睇下噶嘛。 长哥头先讲中医我明，即系你讲咩气血啊，骨嗰啲叫咩？嗰啲叫经络啊，讲啲湿热又点样量度？ 呢啲咪系唔科学咯？唔科学就系超科学，超咗旧式嘅科学，要用新嘅科学嚟解释咯。 跟住我谂到，咁而家我哋成日都讲啲咩磁场啦， 系 咯，讲嗰啲咩 意志力咯，病人需要意志力噶，咁就好得快啲啦。咁 个电话摆喺度都有磁场噶，咁你又开住嗰啲网络啊、WiFi 啊嗰啲，咁你啲人成日都而家开始就统计话，摆个电话喺度开住，如果一个密室当中咧，譬如你有盘植物喺隔篱咧，嗰盘植物会快啲死噶，或者咧佢会唔开心噶，系咪啊？长哥即系有呢啲嘅数据啊嘛， 好科学噶啦。 咁嗰个磁场你系解释唔到噶，咁可能科学。 我认同长哥讲嘅一样嘢咯，即系人如果常存可以单纯嘅好喜乐，好似小朋友咁咧，其实真系嘅，中西都话噶嘛，你心情好啲咧，其实病痛都少啲噶嘛，咁呢个系真 喎。你讲科学啦吓，咁我睇过一个实验啦，就系哇，佢搵啲啊，呢啲系超人啊，高人啊吓，高手啦。即系手啊，咁咧佢点咧就俾一扎种子佢啊，即系萝卜啦，萝卜一种细细粒噶嘛，好似宝济丸咁嘅吓，咁咧就俾佢揸住喺手，揸住喺手，佢系一路影住佢嘅，佢喺20分钟之后咧发咗芽，通常要3日先发到芽，即系发到咁样出咗芽睇到，佢咁嗱咁呢个系高手啦，咁呢个你叫手疗乜都好啦吓，咁咧呢个唔夸张。最夸张我睇过听过有一段咁嘅实验呢，就係台湾大学嘅以前一位校长 吴教授，佢嚟过香港噶吓，咁咧佢系研究呢啲咁嘅物理学呢啲有关嘅嘢嘅。咁啊，佢嗰次咧就带队啊，带咗成十个台湾嘅尖端嘅教授，即系科学家啦，带去大陆，就叫喺大陆咧就揾你揾啲气功师嚟，最你话最犀利嗰啲，咁咧就同埋大陆嘅一班科学家同埋啲媒体啊。一齐夹住晒，睇佢做实验。嗱，我讲咧，你一定唔信噶啦。咁佢带咗啲种子俾佢啦，吓，咁佢就系好似长哥咁讲啦，揸住喺手咧就翻牙窝，吓喺好短时间里边，讲紧半个钟头之内，十几分钟睇住翻牙窝。咁然后咧， 冇水噶， 冇水噶，佢俾啲花生佢，啲花生发芽。最离谱咧就系咧，佢将啲花生喺台湾已经系叮过微波炉嘅，死晒啦，系咪？就俾佢做发芽，仲有佢仲离谱咧，就系咧，你有冇食过咩叫鱼皮花生啊？ 有 鱼皮花生咪炸过噶啦，一定冇形冇生命噶啦，俾佢做佢发芽，鱼皮花生发芽。你话喺圣经时代呢个系奇迹啦，系咪神迹啦？咁而家嗱，你话呢啲科学点解释先？ 嗯， 咁啊，系 真系唔知点。 阿长哥 就气功系咪即系手疗啊？长哥， 呢个可能系谬误之一。长哥系咪？ 诶，你睇下点界定气功？手疗系同气功系同一个道理。气功有所谓发外气啊，即系内外个外啊，发外气咪就系呢啲咯。 哦，咁发内气，内气有冇咧？ 即系有嘅， 都有。咁呢个又系咪手疗发内气？ 都啊，其实都系噶。你喺里边，所谓 generate 喺里边自己调理啫嘛。咁冚唪都系意念嘅啫，喺啲嘢。 即系之前我哋系讲气功，即系同气功一样啫。好多人都唔相信嘅，咁有乜用啫？啲人就话：，咁劲，咁你讲到，咁点样帮到我啊？咁又真有啲人有好大量嘅人去研究气功或者系气功嘅支持者，佢哋相信嘅。等于手疗都系一样，手疗就系好多人都系，好似有啲人质疑啦，唔信啦。咁但系最紧要头先长哥， 两次咪知咯。 长哥都讲咗嗰样嘢嘅，就系话个结果嘛，即系嗰个嘅方法咁，你问点样做到啊，乜乜做到啊，你部电话拆咗佢，使唔使装翻啊？咁其实部电话用得咪得咯。咁 又或者系意念啦。 系啊，不过当然我都仲系存有好多嘅问题。 系啊，我想上网搵多啲资料，好有兴趣睇下。 系啦，休息一阵先，一阵翻嚟我哋睇下啲观，睇下啲听众咧有啲咩问题问长哥啊。 因为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好快乐， 郑子彤、周少祥、黄奕彤，每日健康一小时。 嗱，长哥，嗱，真系好认真咁问你啦。先我哋讲呢个手疗，其实成个访问都认真，但依家再认真啲。 系， 我真系翻屋企想试下，点样学嘅咧？如果系嘅话， 点样学啊？唔使点学嘅，吓， 即系唔使搵地方学噶。 即系而家有好多唔同嘅师傅，有唔同嘅即系传统嘅派别啦，吓都有噶，有噶。 其实呢个咪归类于似自然疗法噶，其实 都唔系， 都唔系，就系一样嘢嚟， 一系能量疗法啦，因为自然疗法有。好多好多唔同嘅理解嘅， 但新手初哥入门应该有冇一个简单嘅介绍点样做咧？ 有噶，你上网睇啦，阿陈哥同埋其他有好多嘅师傅咧，都有介绍嘅。 简单介绍一个啦，系咪就真系揿住只杯同佢唱歌念经，或者系同佢倾下偈， 冇谂咁多嘢得噶啦。 尤其是系下一次你有需要嘅时候啦，边个哎呀，即系边个扭亲好痛啊咩吓？我啲同事咪系咯，佢老公成日都唔信呢啲咁嘅嘢嘅，直到有一日佢打波扭亲咁吓，我同佢揿下就唔痛咯，咁以后我咪信咯。 揿住嗰个伤口， 揿住伤口， 揿住伤口同佢讲嘢， 系啦， 唔使讲出口嘅，可能心入边去讲， 系咯。 咁会唔会造成压力噶？长哥头先又话唔使咁大压力，即系唔使成日一路谂住你一定要好咁样。 就唔好谂住一定要好咯，一路谂住唱下歌吓，开埋眼。如果你系念开经嘅大悲咒啊，咩心经啊，又同佢念下咯。 成经 念开，念开主祷文嘅，同佢念下冇所谓 嘅吓。O K， 咁或者一齐念下我爱你啊，我锡你啊，我爱你啊，快啲好翻，我爱你啊。咁啊得啦， 所以呢样其实系一样与生俱来嘅嘢嚟， 个意念啊嘛。头先长哥话， 小朋友嘅能量仲好，因为佢出厂冇咁耐，冇咁长。 小朋友同动物系咪？ 系啊系啊， 原厂设定 系啊，佢有原厂设定嘅，未嗰 setting 嘅，未俾我哋搞到咁 未装咁多 app， 未装咁多 app， 你讲呢个 冇病毒， 又冇咁多病毒，系啊 ，OK， 真噶。所以咧，阿嫲边度痛咧，叫话咧个仔嚟同阿嫲揿下啦，捻下啦，揿下啦，咁就得噶啦。 其实阿嫲自己都开心啫，一路 系咯。 系啊， 好啦，咁呢个时候咧，听下啲听众嘅问题，睇下啲咩嘛，长哥先啊，先听下咧就系余先生嘅电话，余先生早晨， 早晨啊，咁多位。 早晨，早晨， 长哥早晨。 系、你有啲咩想问阿长哥噶？ 其实咧，我想知道咧，其实个手疗方法咧，我依家同坊间有啲叫灵气治疗咧， 系好啊。灵气系其中一种牌子，正如可乐有百事可乐同埋可乐， 好啦，长哥唔好再开， 即系有仲有乜乜可乐啦吓。咁手疗好多牌子嘅， 系 咁啊。头先你提灵气咧，系全世界最流行嘅牌子，咁啦。 嗯， 但系佢嗰个功效咧，系咪差唔多大部分都系一样？ 根本同埋嗰个原理，大家都系喺嗰度攞啲电落嚟喺度用嘅啫嘛。 嗯嗯，但佢牌子系咩意思？即系佢系收钱系服务嚟嘅？ 都唔系牌子嘅意思，就系话跟佢个传统咧，你佢哋又收几多钱，又点样教你啊？咁会唔会咁样咯？ 咁会唔系咁好咧？长哥头先讲咗个意念就系话，唔应该话谂到就系、我收你8900蚊帮你做一次咁，系咪一开始系呢啲嘢唔应该讲钱？ 其实可以唔讲钱嘅，不过喂，做专业要食饭嘅，要交租嘅，系咪？咁佢要养家嘅，咁我尤其是系人哋做得咁好，嗱，你而家去睇医生，佢同你做个手术，又话20几万吓，咁啊，如果佢同你做医翻好2000几蚊就做一个钟，咁啊好合理。 OK， 咁呢个就人哋嘅牌子，咁唔质疑人哋嘅讲法啦。咁 你头先提到灵气，阿常哥都学过嘅，我向大家推。推荐嘅吓， 阿长哥 系， 其实咧我好信任，好信任呢样嘢嘅，因为咧头先我亦都用呢个意念咧，系希望我打得通呢个电话，所以咧你就第一个接我呢个电话，呢、这个唔系我哋唔系夹埋嘅，但系我觉得俾你听咧，呢样嘢系好真确，但系亦都有一个问题就系、 是， 可能会涉及某一啲嘢咧比较会敏感嘅， 例如系乜嘢咧？ 你同佢去做一个治疗之前咧，佢会唔会有一啲嘢咧系佢应该要？如果你有宗教嘅，因为我几样嘢我都体会过，有宗教，佢会唔会系咪真系需要宗教嘅意识啊？或者佢要有一啲要偿还嘅嘢咧？会唔会系咁 咧？咁啦，好多宗教都用紧噶，个个宗教都用紧噶。有一啲基督教嘅传统咧，而家啦吓，都系做主日崇拜做到半老咧，咁啊请大家排队出嚟，牧师同你按手噶嘛，嗰啲咪手疗咯吓。不过佢系用耶稣基督之名去做噶啫嘛。咁我系用不同嘅牌子吓，我又叩观世音噶啫嘛，一样啊。 但系呢样嘢会唔会系嗰个受者嗰阵时咧，你要好小心处理咧？会唔会 受者好简单嘅啫，只要佢唔抗拒。只要佢唔抗拒，如果佢抗拒话，唔好啊，你唔好同我做，我唔信呢啲，咁就唔好做， 吓、 即系效果唔。 如果佢好抗拒， 幸福噶， 又做咗嘅话，会唔会有啲咩危险？ 唔会嘅，唔会嘅，最多都系冇效 嘅 啫， 因为佢自己唔相信啊嘛。你唔相信嘅时候，你点样帮佢做都系冇意思啊。呢个长哥就话系一个大前提， 即系个信念啦，又系。 嗯嗯，不过就唔使攞佢嘅同意噶，譬如我只兔仔伤咗，我点攞佢同意啫？系嘛，佢晕咗，我都唔使攞佢同意噶啦，你同佢做咯。 嗯， 因为其实我深究咗好耐，我亦都做过，都系帮过某啲人去 OK 嘅。我做呢样， 你有冇啲例子可以同我啲听众分享下啊，余生？ 我哋试过做一啲好奇怪嘅病症嘅。 好啊，好啊。 一啲免疫力冇咗嘅，咁佢可以慢慢会好翻。 系噶，系啊，系。 佢哋会喺可能喺啲深切治疗部要几日，咁啊一路喺度好危险嘅度过，但系你。我哋就唔系一个人做，我哋系一班人去，咁效果都 OK， 我信赖。但我都希望咧，呢啲可以推广到更多人。 下一次你头痛啊、牙痛嗰啲咧，你试下搵只手揿住啊。就送啲光落去啊，或者系你个老公牙痛咁吓，你又试下同佢做啦。嗱，老公坐定定，我同你揿下啦，咁样嗱，睇住啦。 咁长哥，如果在于即系对相信手疗呢一套学说嘅朋友嚟讲咧，即系一个人揿好啦。但系如果多几个人揿，会唔会再多啲力量啊？ 通常系再多力量噶，不过有一样咧，嗱，公开同你讲啦，就系啦，我而家同你做啦，譬如我同而家同你做啦，我收到100% 嘅能量咧，我系抽水攞咗80% 嘅，我系送20% 俾你嘅啫。 点解会咁嘅？ 点解？会咁，所以你要嚟我哋一齐慢慢研究。 咁会帮人嘅，唔系佢就算系分到佢80，我20。 嗱，唔系嘅，呢个就系一个 cosmic law， 即系宇宙嘅定律咯。就系咧，施比受更有福。嗱，我施啊嘛，你受啊嘛，所以咧就收嗰系最蚀底嘅。即系话咧，如果你病到死下死下咧，你就唔好叫人同你做，你快啲同多好多人做。你就唔好话我好病，我边有能量啊？错嘅，你就收好多能量噶啦。 我唔会将啲负能量俾人咩？我啲 头先咪讲咗咯，唔系你出啊嘛，系我系喺上边拉过嚟噶嘛，嗰啲能量先系湿电嚟噶嘛，你唔好用干电， 但手疗系医治一样嘢啊，定系咩咧？头先长哥话个 唔系医治一样嘢，唔系医治一样嘢，系改变啲能量咧，就系、是、病就唔使医嘅，要医个人啊嘛。手疗系医个人嘅，譬如举一个例， 可唔可以将我变靓啲啊，长哥？ 就系啦，就系咯， 手疗 唔系人算，系天算嘅。譬如你膝头哥即系跌伤咗，我而家同你揿住膝头哥，可能个膝头哥继续唔好，但系咧你个心脏好咗，或者你里边个囊肿瘤缩咗。即系个身体去决定边样医好先嘅、 哦， 我送啲能量俾你，啲能量周围走嘅、 嗯， 所以你唔好就话我膝头仲系咁痛、哦 嗯， 其实可能就你个男朋友对你好咗、 嗯嗯， 你以后笑咧就多咗个酒粒，你就系想点靓话双眼皮系嘛， 即系系啦，总有啲好嘢， 即系咁样，你想改呢啲，个身体自己就决定呢个系人算，不如天算，俾个天去做， 你唔使做嗰啲美容疗程， 手疗就得啦， 手疗就得啦，好啦，咁啊唔该晒余先生嘅电话啦，多谢你。电话 好唔好玩咧？ 系 我要上网揾多啲资料睇啊，长哥，好有趣呢、這个。 系因为唔系净系只听咗、 啊， 真系要去揾多啲资料， 了解 支持系啊，了解多啲究竟系点样做咧？ 即系游水都系要自己跳落水先体验到噶嘛。 系咁，但系咯，真系。但有一个嘅听众打出嚟嘅时候，佢话佢都试过嘅时候咧、啊，都令我有啲谂法，就系唔系净系咁抽象啊，都可以真系试下。今日咧唔做一晒长哥，下个星期我哋继续啦， 拜 拜。 拜拜 原来生活好快乐。